走不动。 这有什么？ 腰动， 太简单喽。你这干什么呢？ 你不是让我左五度右五度捂上点肚子， 捂这个肚子呀？ 你不是怕我受海风吗？ 不对啊，我给你下的这是舵令。 舵令？ 我是指挥员，你不正在操舵呢吗？ 嗯，说清楚了， 你这还赖我了。 他是那指挥员， 对， 我是那个 操舵， 操舵的，我没闲着。 你， 我在这儿正那什么呢？ 操舵， 正操舵的。 你还是骑自行车？你 这、不是我忙的 操舵。 我是我在这儿操舵 汽车方向盘。 不是我那个，我操舵的。 你那是打气的，在这儿。 这样， 大车轮子啊， 那叫舵轮。 电影里看过， 行吗？ 行行，来吧， 来， 我下了口令之后附送啊。 怎么附？ 我说左五度， 我 五度左。 就这么说 啊，简单， 来吧。左五度， 五度左； 右五度， 五度右； 六十五度， 老白干儿。 你这喝上了是怎么着？ 你那六十五度了，我还不来两口？ 咱们的军舰呢？ 啊， 到了海上了。 这是海上， 看见没有？ 什么？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时而碧波荡漾， 真美呀、 时而卷着巨浪。 哎呀，这大海没准脾气。 大海呀、大海， 要朗诵。 你那特有的魅力吸了多少旅游家们的神往。 大海呀，大海，你怎么这么大的个儿啊？你的个儿， 大海呀，大海，多少探险家远渡重洋也制服不了你那万世不息的惊涛骇浪。大海呀，大海， 你简直是没治了。那自来水供应用不完你的，你的水 别开。 得着， 你让大伙听听这是诗吗？这个， 我哪会朗诵啊？ 别太生气了， 来来来啊，你看看那个吧。 哦， 看见了没有？ 啊、看见了。 什么？ 小白塔？ 还是北海呀、 什么呀？ 那个， 那个是岛。 哦， 班布岛。 班布岛？ 什么岛？ 那是祖国的岛屿呀、 岛屿， 祖国的岛屿，星罗棋布、千姿百态， 是 就好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咱们都有什么岛？ 像什么舟山群岛、万山群岛、澎湖列岛、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台湾岛、海南岛， 多少座？ 五千多座。 我们国家有五千多座岛屿， 你到过哪个岛？ 到过， 到过。 我到过马路灯下那安全岛。 哎，不是 啊，海上这些岛屿连接起来 怎么样？ 就是海上屏障，自然的海上长城。 这么说，你们海军同志就保卫我们祖国的大海，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吗？ 你们的任务太光荣了， 应该干。 这里我向你们海军表示致敬。 来，这儿 来， 不， 你来， 你想好了？ 哎呀，你们可太不简单了， 我们应该做的， 保卫我们祖国的海洋啊！ 对， 虽然说我们大海没有什么用，可是我们。 谁说没用啊？ 虽然我们大海有点用。 什么叫有点用？ 不是有用没用啊？ 你这知识可太贫乏了。 什么？ 我这么跟你说吧， 啊， 柴岛， 哎， 就可以说是鱼米之仓。 海洋 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 这茫茫的大海哪来的宝啊？ 来 啊， 你先尝尝， 这海水 又凉又甜， 又苦又咸， 那喝什么劲儿？ 这就是宝。 哦，是宝。 哎， 啊，对。喝多了能给我灌饱了， 这里边有油 啊， 这里边有油， 有芝麻油、花生油啊。 做原子弹用的油矿砂 能够制作原子弹。 来 啊， 来来来，